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修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早上好，这是一个周一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想问夏尔水水，您为什么这么兴奋的珊珊？ 我是想回答一下珊珊，我为什么这么兴奋的水水。 那你倒是回答呀，请回答语音水。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周一，而且呢，马上，因为昨天是教师节嘛， 是的。 我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准备了几个小考题，要考一考珊珊。 哎呦，最喜欢考试啦！ 对，所以我最想就是考一考珊珊，让珊珊知道什么才叫厉害的考试。 嗯，在考试之前呢，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哈，因为你知道我们那个电院一起来，哒哒哒，我就看余音水在旁边就跟在夜店一样嗨，你知道吗？然后就开始狂摇头。 OK， 好，第一个问题。除了通过 FM98.2 和 AM927 之外， 无聊，无聊， 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说？ 我想换一种方式回答。 好， 如果大家想看到云水在这个直播间里嗨的画面的话呢，还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那请问第一个问题，除了 FM98.2 和 AM927 之外，还有什么方式能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云水。 那大家可以首先通过花椒搜索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记得要点击关注哦。好，下面进入正题了。 嗯， 提问，请问健康的身体是良好的音乐律动的触发载体，那在以下的选项当中可能会导致律动感的破坏的是哪一项？ 报告老师，题干我觉得有问题。为什么健康的身体是保证音乐律动的良好载体？ 你要 再 这样 载体是吧？ 对， 好嘞好嘞。 好， A， 生理期的时候想吃雪糕，为了健康着想特地买了红枣口味的吃。B， 减肥期间想吃薯片，听说黄瓜能够控制体重，所以特地买了黄瓜味的。C， 长时间玩手机损害视力，于是把壁纸换成了绿色的。D， 为了养生，在雪碧里放人参，在啤酒里放枸杞。 我觉得 A、B、C、D 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保证身体健康，从而保证音乐律动的一种方式。 嗯。 所以你的选项是 A B C D 吗？ 就是问题是什么来着？等会儿问题是什么呀？ 问题是健康的身体是良好的音乐律动触发载体。 嗯， 那以下哪些选项可能会导致这种动感？这种就是叫做动传感，就是律动传感的破坏呢？ 四个选项是什么呀？就是吃红枣雪糕，然后吃黄瓜味的薯片。 对， 还有一个啥来着？ 把手机的壁纸换 成 了 绿 色。 D 是什么？ D 是为了养生，在雪碧里放人参，在啤酒里放枸杞， 会破坏就是身体律动的是吗？ 嗯， 概率太小了吧？我觉得 A 肯定不是 ，A 排除。然后 B 是什么来着？那黄瓜味的薯片，这个可能不会破坏身体律动吧？ 嗯。 C 是手机壁纸变成绿色的。好的，C 也是可能会的，因为它会破坏你的视力。 嗯 嗯，我觉得是 B， 黄瓜味的薯片。怎么了呢？ 你要这样来排除啊。就是你看，在生理期的时候吃红枣味的雪糕，在减肥期的时候吃黄瓜味的薯片，它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同类选项。 不是啊， 它是一个同类选项。 在生理期的时候吃雪糕会对身体造成质的伤害，但是吃黄瓜味的薯片不会啊。 那换成绿色的壁纸会有什么伤害？ 伤害视力，当你看不清的时候啊，你就不能顺利的摇摆起来，摇摆起来可能会头晕呢。 其实换成绿色的壁纸是有利于我们的视力的。 我知道。 所以说这项答案是 C。 是吗？ 嗯， 所以它是这个意思。这到底是一道什么考题呢？请问于老师。 于老师今天给你出的都是 考纲范围里， 都是网友们盘点出来的，在考试当中碰到的惊人的题目。 这是考试当中碰到的题目吗？ 这是真的考试中碰到的题目。好， 生物考试吗？ 紧接着我来。光棍节刚刚过去不久，你脱光了吗？是从质变和量变的视角分析，怎样才能追到心目中的男神和女神？请作答。质变和量变的角度 啊，就是试图从质变和 量 变 的 角 度、 从质变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脱光了。从量变的角度来讲是脱光了，对不对？ 厉害了，山。 逻辑是不是特别的清晰？ 厉害了，我的山。好，下一题。 真的假的？ 其实不是啦，他这个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答题的思路应该是让你解释一遍什么叫质变，什么叫量变。然后比如说你可以说要把自己变得更优秀，然后才能追到更好的追到男神或女神，然后变优秀就是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嘛，对不对？就类似这样了， 就万事都是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对，下一题。如果有人跟你说你现在不是在教室里参加考试，而是梦中梦见自己正在考试，你可以从以下哪个方面证明它是错的？ 以下哪个方面？请问以下在哪儿啊？ 哪些方面？ 证明它是错的。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打醒我 是吗？ 就是电视剧里的常见套路，掐自己一下。 掐自己一下。 这有标准答案吗？这道题？ 没有什么标准答案，都是大题。好，我来给你一个选择题好了。 大题，简答题是吗？ 好，我来给你一个选择题。首先发现电磁感应现象的人物是。 哇，好难。 A, 刘德华。B A 我觉得就是四大天王，就是这样被评为四大天王的嘛。 B 是什么呢？要是张学友的话我还会犹豫一下。 好，我来跟您说一下。 B 贝克汉姆。好，然后 C 法拉第。 D 雷锋。请作答。 雷锋。因为他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同志。 C 啦。 法拉第，对不对？ 对，这真的是咱们以前碰到的题目吗？就会有什么比较有趣的。 好，最后一道大题，来了，重量的大题来了。本门课程一共上几周，上课地点在哪里？请列举本班一名。你听我说。 太难了。 听我说完。请列举本班一名经常旷课的同学的名字。你认为本门课程应该得多少分？请列举原因，原因不要少于三项，难不难？ 很难，就从第一项，这门老师，这个门课的老师是谁就卡住了，你知道吗？然后再到什么上过几节课，这更难了， 是吧？昨天是教师节，那在 昨天呢，我们已经祝教师节们教师节的教师们节日快乐了。那今天这几道题目也是让大家笑一笑。考试嘛，总是会碰到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事情，勾起我们的好奇心。那今天就赶快进入我们的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早间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下面进入的是好奇头条号的环节。那在第一个环节当中呢，第一条新闻呢，我要介绍一个我自己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搞烟火的这么一个很有趣的人。 哇哦， 就是我们平时比如说放烟花或者是放炮仗，我们都是那种图个开心图个乐，对吧？ 对， 然后就是能炸鸭子就炸鸭子，能炸鸡就炸鸡，感觉好像不是在放烟花的感觉，是吗？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开始就是突然有一瞬间的惊呆？因为我看到咱们那个直播推出去的标题是“主播英语差到惊人”，我那瞬间有被惊到。 我取的。 因为在今天的后半时段，就是8点半到9点半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呢，我们请来了一位英语教师哈，然后是一个特别特别资深的英文老师，而且很帅气哦。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教大家怎么样才能够学好英文。 Abandon 后面怎么背到哪里 abortion 是的，这里是周一呢，我们就要立 flag 好好学习，好不好？就是周一从学英语开始。但是回到水水刚才这个话题， 对，然后呢，平时我们就是在看烟花的时候，也是觉得烟花都是那种虽然有层次感，但是也没有固定的形状这样。那为什么？ 什么叫做没有固定的形状啊？形状还是挺多的呀。 就你还记得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那几个脚印吗？不是有很多脚印，就是踏着北京的中轴线往那个北边走。 是的， 那个其实就是出自蔡国强的作品。然后蔡国强呢，最近他是有一部纪录片上映，然后就盘点了这样的一个烟火的艺术家如何一步一步的玩烟火，玩到了世界，玩到了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那最近呢，他有一个，就是他之前有一个项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叫做天梯。就是他把烟花做成一个楼梯的形状，然后就一路燃上去，就很像一个要登上天的一个天梯的感觉一样。然后呢，这部纪录片就是非常详细的记录了他是如何慢慢一步一步的从一个爱玩火的少年到了玩火的专家和殿堂级的艺术家这样的一个历程。所以是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玩烟火的少年变成了玩烟火的艺术家，是吗？ 对。然后蔡国强最有趣的一点是，他曾经有一个叫做蘑菇云项目，他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胆的设想，他想在世界上很重要的建筑的面前去爆破一小朵蘑菇云，你明白吗？然后呢，他就申请，他比如说他就跟什么红场啊，什么白宫啊，就这种特别重要的建筑申请，果然基本上都被拒绝。但是没有关系，他的那个理念是在的，他就想在前面抱一朵很可爱的小小的蘑菇云。 就在自己面前抱了，是吗？最后 对，最后好像是哪一个国家的有一个建筑是同意他了，但是基本上特别重要的建筑都没有同意他。 其实我觉得烟花真的是一个有着非常美丽意象的一个事物，所以说感觉好像用毕生的精力或者是用自己的想象力，用自己的艺术天分去创造美丽的烟花的人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对， 而且我会特别特别期待看到他的烟花作品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之前不了解蔡国强老师嘛，你说完之后就很想知道他玩的烟花都是什么样子的。 就玩火这件事他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极致。他在 为什么用玩火这个概念呢？ 因为他叫点火嘛，然后他不是燃烧什么的吗？ 对，可能重点不在于点火那下吧。 重点在于燃烧。 玩火听起来很吓人，你知道吗？ 对，他之前在上海还搞了一个九级浪， 就在黄浦江上，就是白天的白日焰火，非常漂亮，可以去关注它一下了。 好的，我觉得焰火这件事情女孩子都会比较关心的啦，就很像那个各种偶像剧里面，然后别人跟你表白的时候或者是求婚的时候总要点个烟花嘛。 你知道他在前几年的时候在巴黎做过一个项目很有意思，他那个项目叫做 419，然后呢他就是在塞纳河边，然后搭了很多很多的帐篷，就是以419为主题把人们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就边放烟花然后边就是有一些419，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想法， 好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蔡老师的这个作品哈，也希望大家可以享受到他的美好的烟花的感觉。我看到了唯一的暖男分享了主播老高兴了，是的，主播特别特别开心。让我们的新老朋友们，今天是星期一了，大家是不是开始好好工作了呢？谁已经来到直播间了，可以冒个泡跟我们那个水水打个招呼哈，我们在这里等着大家。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事情了，要问一下大家小时候有没有抓过麻雀啊？ 没有哎， 你没有抓过麻雀是吧？ 没有抓到过麻雀。你问的这个问题真的是问的非常非常的惊人。你有抓到过麻雀吗？ 我没有，我本来就不太会。 都是去抓过麻雀，没有抓到过吧？ 可能吧。但是现在有一个男子，他是抓麻雀了，而且他抓麻雀特别特别的厉害，他抓住了44只麻雀。 这应该不合法吧？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 OK， 他因为捕捉了44只麻雀，被桐乡市公安局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属于就是你知道就是 出事 儿。笑什么？我是不是有点就是吓到你了？ 有点吓到我，对。 因为的确是想告诉大家，就是麻雀虽小呢，但是随意捕捉其实也是犯法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姓王，他是不久前的一天呢，在经过桐乡市的时候，看到一处地里成群的麻雀飞来飞去，于是他就停下脚步，想捉几只来尝尝鲜。 尝鲜吗？ 烤麻雀吧，可能是。然后呢他两手空空，发捕捉这些大自然的小精灵，于是呢次日上午他特意去买来竹竿啊、尼龙网啊等捕鸟工具，再次来到这里，看着这些麻雀他笑逐颜开，然后准备开始张网以待。后来呢就有很多麻雀先后中招落入网中，但是还没有等人他开始清点自己的战果，就被巡逻至此的这个派出所民警发现并抓获了。经过现场的清点，缴获了被他网住的44只麻雀还有捕鸟工具。 然后那44只麻雀没有死对吗？ 这44只麻雀死掉了。 已经死掉了。 对的。因为好像你捕住之后它很难，可能会受伤或怎么样吧。不知道它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捕这些麻雀。对，因为我看到了一张图片，是依次把这些麻雀摆在一块布上。如果是活的麻雀可能很难去捕吧，应该有活的，然后也有已经不小心死掉的这样。不管怎么样呢，还是希望告诉大家，我们是有这个法律保护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规定的这样的一个解释，他的行为属于刑事犯罪，所以对他进行了取保候审。麻雀是雀属的鸟类，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任何捕杀、出售和食用麻雀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麻雀的食用是违法的对吗？ 是有野生麻雀这样的概念，但是我不确定有没有家养麻雀，但我觉得麻雀好像都是野生的吧。 好像也没有谁家 养麻雀，对不对？私自捕捉20只以上的野生麻雀就构成了犯罪，50只以上属于重大刑事案件，100只以上属于特大刑事案件。如果看见他人捕杀麻雀，群众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像我们做正义的小天使。 OK， 保护麻雀。 是的。 保护这种可爱的小动物。OK， 那接下来我要带给大家的呢是一个影视方面的快讯啊。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卷福，那就是这个演员叫做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其实实际上喜欢卷福的人都知道，卷福的身上自带着一种天才的气息。就比如说他演福尔摩斯的时候，你觉得他的整个思维的能力、语言的能力特别特别强。然后比如他演图灵的时候，你觉得他就是那个方面的专家。然后现在 卷福又要演天才了，这次他演的是爱迪生。 哇，真的？ 对， 感觉好适合哦。 他出演爱迪生的电影，传记电影《电力之战》的第一支预告片是上线了。那这部电影呢，首先是关于电力，简而言之就是一场直流电与交流电的战争啊。这个稍微懂得一点历史的朋友能够知道我在说什么。其次是竞争，然后爱迪生呢拥有的是直流电供应的系统，而站在他的对立面就是支持这个叫做特斯拉发明的交流电系统的乔治威斯豪丁。然后最后呢就是商业， 这么复杂的专业信息是吗？ 就是我给大家要说嘛，最后是商业，是配电系统初期，就发明的初期，爱迪生的直流电系统在当时的美国的标准是标准，然而呢在交流电系统出现问题以后就不再是那么回事了。所以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说电力之战纯粹是爱迪生与他的敌人之间，就比如与他的对手之间的爱恨交织，但是其实实际上这场战争双方的阵容的背后其实是来自于不同的经济势力。所以说这样的一部天才的电影不仅仅是爱迪生如何的去用他的发明和聪明才智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光明，同时也有很多的政治意味，所以说可以去关注一下。 你对卷福是不是还蛮了解的？ 还行吧，就他的演的东西我看的还挺多的。 如果他演爱迪生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特别不一样的期待吗？你 觉得他太高了？ 真的吗？认真的吗？ 我觉得是吧。但我不知道爱迪生本人是不是那么高呢， 不确定，我只记得他的样子，在课本上的样子了，而且还是漫画的样子。 所以说也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卷福的新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叫做电力之战。然后紧接着要给大家介绍的呢是在日本出现了很严重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那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想要吸引女性来工作了，就比如说某快餐品牌他们打出的标语就是叉叉叉这个品牌没问题。那在官网上你可以看到他潜在的女性的员工解释他们的灵活工作时间、工作福利、成长可能等等等等的内容。那再比如说你要去这个店工作，他们还会给你选择很多的体验时间，然后比如说给你解释他们的福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上任并提出了女性经济学，那至今已经是4年半的时间了。那在这个期间，日本15岁到64岁的职员当中，女性所占的比例每年超过1%的增长速度上升，而在此前的10年里，这个数字都是年均不到0.5%。但是其实我觉得依旧很慢。 对， 所以日本的女性在工作的时候估计还是会考虑到更多的家庭的因素。 其实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趋势而已，是一种号召。然后但这种发生趋势这样的改变，质的改变是需要量的积累的吗？对不对？水水老师，我又回到了最初的题目。 厉害的你， 我用了半个小时说明了量变和质变的差别。 OK， 那其实实际上就是目前就是迫切需要女性员工的地方大部分还是餐厅、便利店等等这样的，就是需要女性的亲和力啊，然后需要女性的这样的一种怎么说， 耐心， 特有的耐心， 然后细心这样的品质， 细心这样的品质，对不对？然后呢他其实最早在他提到的2020年女性的就是所占的管理职位30%的目标，其实实际上非常非常难。因为在日本现在其实实际上女性所占管理的岗位的比例在7%-15%左右。所以其实实际上要达到30%，以它总的那个1%的增长率的话，真的是非常困难。 而且他立的目标是2030年吗？ 2020年，就 只 有3年，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可能的事情啊！ 我们总是要插一个 flag 嘛，对不对？ 开什么玩笑？除非强行，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不着急啦，对不对？ 然后 也需要他们本国的女性有一种自我崛起的意识吧。 没错， 需要他们自己想这样做， 对 吧？ 然后来自一个高盛的，就是来自高盛的一个首席的日本策略师，他是发表了这样一段话。在这里呢，也作为这段新闻的结尾，他说：“性别平等与日本人的做法。”做事方法完全相悖。而从人力的资本上来说呢，数字合不拢，就业市场就非常的偏紧，而且已经变得过度紧张了。这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一个论调啊，来自高盛的一位日本的高级分析师。那我们也是希望这个问题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在职场方面性别平等的一些谈资。 早上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嘛。 是的， 对不对？ 是的。但是其实为什么他说像比如说这个性别平等是违背了日本人常年做事的方式呢？他有违背任何日本文化吗？ 我感觉应该是他作为一个日本人去评价日本人吧。 嗯， 然后如果是我们的话好像就不太好评价了，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特别 了解 日 本的文化， 对不对？ 是吧。好吧，然后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啊，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一，然后有很多一的一个数字，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新的一天里想好这周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来吧，然后咱们抓紧时间再跟大家快速的分享一个小小的资讯好了。那就是如果你想上大学的话会有什么比较新鲜的专业呢？ Okay. 我是看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哈，你知道在今年开学的各个大学当中有非常多有趣的专业课，跟大家好好的列举一下，比如说催眠专业。 我想上这个专业。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最近 老师教的时候就可以好好睡一觉是吗？你最近怎样没睡好？ 对。 还有比如说操控机器人。 哎，你说如果是催眠专业的学生遇到了这样一道题，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你现在不是在教室里考试，而是梦见了自己在教室里考试，你如何证明它是对的？ 转陀螺，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转陀螺？但是这个催眠好像应该是很多心理课程上的老师会上的一门课嘛。我看到一个网友，然后他留言是大学的时候心理学老师上课把我们一个班的人催眠了，当然要配合，先要安静，不能有手机的声音，然后身体放松，脚不能交叉，手也是。他说反正你没有经历过你不会相信。然后另外网友去开始呼应他，去支持他的观点，说你别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们学校有一个教授，然后你在网上就能搜到，他就会催眠，我是有经历过。 所以是干了什么呢？催眠之后 什么都没干啊，就是对啊， 就睡着是吗？ 但 我觉得我很不需要这个。我觉得我最近躺在床上就能睡着。 如果是正儿八经的催眠领域，你催眠之后肯定是要有一些沟通或者有些心理学上的疏导之类的这种动作的嘛， 对吧？ 对啊。他只是提到了教你催眠这件事情。 想象你现在飞在天空，有 那是瑜伽，那是瑜伽。人你会相信？你会相信催眠吗？ 我相信催眠啊。我相信催眠，但我觉得催眠是属于那种，你看过《盗梦空间》吧？ 看过。 就是那种你的内心不能有那个防备，你要完全的打开， 没有一点点防备， 也没有一丝顾虑， 然后 催眠就这样出现， 我就睡着了，你也睡着了，呼呼。 OK， 那亮亮， 这样吧，我觉得我们先是一首寂寞失落沙洲送给大家， 好的， 然后我们在音乐之后再下一个时段 睡着了 继续和大家先分享这个专业的问题，再进入我们的翻滚朋友圈，一会儿回来。 我不是 爱，还有谁能来教我爱？ 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早间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想跟达菲问声早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想跟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问声好的水水。希望你们能够在直播间里冒个泡，然后在收音机前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 嗯，是的，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微微一笑。然后提醒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我们是个可以听的节目，对吧？大家都听到啦，大家通过 FM 98.2或者是 AM 927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嗯，那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同时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在直播平台不要忘了点击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 是的，有没有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啊？有没有第一次听我和水水早间跟大家唠闲嗑的朋友？ 冒个泡 是不是啊？我们要鼓励和督促以及怂恿大家点击关注了哈。 没错， 还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北京青年广播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开始了，请立即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更多参赛详情还可以登录荔枝 FM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进行查询。 嗯，所以说一大波抢我们工作的人就要来了。 是的，抓紧时间来吧，一点都不害怕你们哼。 OK， 那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催眠的专业。 是的，还有很多特别有趣的专业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这个是不同的专业课程，其实并不是一个专门的专业，比如说操控机器人这个课程，比如说设计服装，大家这个比较熟悉一些哈，制作鸟标本、闻香调香等等各种不同的专业课程，给学生带来一个更多元更广阔的世界。所以想问一下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上学的时候觉得上过最有趣或者是最另类最难忘最独特的一门课程是什么课呢？ 你知道广院就是中国传媒大学有一门课非常火，叫做婚恋观价值。 为什么都是这种课比较火呀？ 就是那个课真的是广院的那个老师教得很好，好像就是他真的会在课上会教你一些，比如说两性关系 怎么相处， 或者说婚姻关系什么什么 之类的。但我没有选这个课，所以 我不太清楚。 在北大其实当时上学的时候也是有一门课特别特别的火，叫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俗称三宝。就是老师也会讲一些两性关系啊，然后男生和女生怎么相处啊这样的课程，然后巨火。 是吧？ 所以后来换了一个老师，好像就没有那么的就是火爆了， 火爆了 这个课程。 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初中和高中的时候这方面的教育确实会比较少，然后对我们来说基本上算是一片空白的感觉。 是的，比较新鲜， 所以就感觉说老师不管说什么都觉得很新鲜， 而且还比较有趣。 对 对吧？大家会觉得上这门课很酷。 对， 还有各种各样的课程。小的时候我记得上学的时候，你知道 PKU 它是男生必修太极拳，女生必修健美操。 OK， 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课程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到现在都还记得各种各样的姿势啊，就比如说太极拳的时候大鹏展翅啊等等等等，健美操不记得了。就是一二三四五， 所以你是在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总是上男生的课，是这个意思吗？ 我有去上男生的那门太极拳课，因为我觉得我的性格还蛮适合去练练太极拳的，你知道吗？我性格太暴躁了。然后练了之后反正 是 就也没什么用吧。对我来说可能我没有得其要领。但是我觉得像这种集体的课程的确是留下了非常多难忘的回忆。我想起来了，我还上过一门比较奇怪的课程，十二经络什么什么什么 疏通课吗？ 类似。 OK， 十二经络养生太极。 OK， 所以是会减穴位的那种吗？ 我不记得了。 OK， 但是就是类似太极课程。 好， 然后也会讲一些养生的运气啊，然后这种方式等等等等吧。是一个特别酷炫的男老师，一看就是那种马上就要得道成仙了的感觉。教的 你感觉这样的老师走路特别轻。 对的， 你知道吗？他们走路哎，你觉得就过去了。 他们专业术语叫做走路要如履薄冰。就这种感觉。 对，就等于踩在一块很薄的冰上， 对的。 OK， 那下面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过什么叫做九零后的社交礼仪。那在上一次呢，其实我们没有说的特别细，然后 是的， 在那个地方就戛然而止了。 对的。 那今天呢，其实我是想 延续 那个话题啊，就比如说，如果是去做客，别人用一种特别不咸不淡不痛不痒的语气问你说，哎，你要不要留下来吃晚饭，你应该怎么回答呢？ 不用了谢谢，我不饿，我还有事儿。 你真的会这么说吗？ 要吃。吃什么呀？我想吃点饺子，可不可以？有没有啊？ 没有，我们家没有包子，没有饺子，没有面。 那我们叫个外卖吧。 今天我们家吃米饭，没有菜。 也行。 而且不准叫外卖。 可以啊，吃点饭吧，健康。 这么随和， 特别特别随和，就看你能不能跟我熬住一起吃米饭。所以说呢，九零后应该会，九零后这句话会怎么反应呢？ 九零后的反应其实我觉得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是九零后啊，对不 对？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就是其实他是在暗示说我们要吃饭了。然后你该走了。 的确是这样一个礼仪哈，希望大家可以这个，哎呀，也不一定啦，其实我觉得好像看那个人说话的神情还有语气。 我觉得还要看你和那个人熟悉的程度。 对的，特别熟的话他就不会跟你这么客套嘛，特别熟的话他会说吃什么，晚上吃啥，一起吃饭吧这种。 但是我后来也是发现，我越来越发现，如果一个人他真心想要约你，他是会选择一个具体的时间的。就不会总是在这种临时就是跟你说这样的话。 你是抱着约的这种概念，就比如说他是，你们俩可能还没有那么熟悉，当然会约具体的时间。 对， 但是我觉得好朋友就无所谓了。像咱俩不是天天吗？咱俩去吃米粉吧。我难道我还要跟你预约明天下了节目之后去吃米粉吗？我会翻脸。 OK， 好了，这社交礼仪其实我觉得是针对更多的人了。 是的。 还有比如说，谁先加的微信，谁就要第一个说话，就你要说第一句话，打招呼呢，最好是要自报家门， 默认是吧？ 那你加的我，你还要问我是谁朋友，删除键按一下，你就出去了。 这种我也不可以。就是你加的我还问我是谁？但是一般情况下，别人加我，我如果看到好像是有共同的好友，我会先点通过。然后如果他半天不说话，我就会去问一句，请问您是哪位，找我有什么事儿？ OK， 想发照片或者是心情的状态，能不能不要全平台同步更新？朋友圈、微博、QQ 空间、Instagram、人人网、知乎、豆瓣，哪里都有你发同一张自拍，你这是自动抓取了吗？ 这样，我想问一下提出这种抱怨的网友，你可不可以不要全平台同步检索？对不对？他肯定就是各个平台都打开看了，才会看到我全平台发布了呀。我不同平台针对的是不同的客群，知道吗？ 好，我要跟你说，当我们说不聊了，我去睡了的时候，意思是我现在要开始我的睡前仪式，玩手机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圈、微博、微信、Instagram 各种各样的社交软件值得我去刷，我要借此了解身边大事、国家大事、世界大事，直到五分钟之内连刷三次都不再会有新的朋友圈和微博出现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要去睡了。所以其实实际上就是他说他要去睡了，你还是继续可以和他发的。 不是跟你说我要去睡了，就是我不想和你聊了。千万不要再跟我说话了。 哦，真的吗？ 对呀，要不然呢？何必跟你说我要去睡了呢？怎么了？说是你做什么事情了？ 没有，我就会发个晚安。 别人每次跟别人说我要去睡了，别人跟你说我要去睡了，说是就说哈哈，我就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在洗脸， 知道 二十分钟，哈哈，你是不是在看微博，是吗？ 难怪我人缘那么差、 没有啊，我觉得你还是挺知分寸的。一般情况下大家都是觉得哎，我需要一个好好的那个自己休息的时间了、有一些独处的时光，但是又不好意思直接拒绝，就会说我要睡了嘛、对吧？ OK、好，有些人的手机呢就是单向用来找别人的，别人给他打电话呀、发微信啊、发短信啊，一律找不到他，不知道这些不回复的人是真忙还是假忙。 假忙 是吗？我觉得可能是生活习惯了。 就是大家都是在为自己开脱是吗？ 对，OK， 还有一条，一般遇到别人在微信上说我非常过，就是提非常非常过分的请求，就会晾着不回，几个小时之后再回，问他什么事儿，你就会发现大部分的事儿已经解决了。所以其实实际上这是一个小技巧，对不对？ 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之前你记不记得咱们俩都不太喜欢别人发微信问你在吗？我就会希望， 是你不喜欢，我觉得我还好。 是吗？对，我不喜欢，我就会觉得你有事儿就说事儿嘛。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变成了会问你在吗那个人，就大多数情况可能没有那么熟悉，然后有事情要问他，或者是没有那么紧急的事情，有的时候也是比较紧急，就希望先确认对方在线，好，咱们就开始短平快的沟通这样的问题。 对， 是这种心理需求，对不对？ 因为我总觉得就是在嘛，它是一个缓冲带，就是别人一看到你发来的微信就有事儿。和别人先看到你有一个问候，然后他说我在，然后你再说的话，就节奏感会比较好一些。 就节奏感好在哪儿？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就是如果有很多那种你认识的还好，然后也不是特别熟的朋友，突然说在吗，千万别回复。因为这种有两个朋友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他是要借钱是吗？ 对啊，就是借钱。 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哇哦！谢谢碧水淼淼关注了主播，特别开心哈，又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微微一笑，每天早上7:30到9:30呢，我们都会有两个主持人在这里陪大家聊天，告诉大家最新的一天特别有趣的事情，陪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朋友圈里的热门资讯，然后并且选择一个话题跟大家进行沟通哈。 对， 今天的话题呢是如何学好英语，所以说想学英语的朋友们呢可以抓紧时间到直播间里，准备开始8:30跟我们进行互动了。我们请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帅气的英文老师，他也是现在在创业做这种英文培训的这样的项目。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学习碧水淼淼，点击关注，因为这样的话每天早上就可以不错过我们的直播了。 没错， 也谢谢孙明点击了关注， 谢谢， 也谢谢巫师男神小黑黑点击了关注。所以说你们都在是不是？我得吆喝点击关注你们才点击关注啊，对不对？你这哎，真的是。 珊珊姐姐，你可以别这么凶吗？ 好的，那请问孙明小朋友、巫师男神小黑黑小朋友，还有刚才的淼淼小朋友，你们都吃早饭了吗？也谢谢魏玲哈，魏玲冒了个泡说 真是一脸谄媚啊， 好嘞，点击了关注。来吧，告诉大家一个小消息哈，就是微博的实名制来了。 使用微博的朋友们可以把自己的微博名字发在这个平台上哈，大家想交个好朋友的话可以去交个友。我的微博是吴珊珊双子座， 我的微博是你可以叫我水。 对的，九月八号中午的时候呢，新浪微博官方发布了关于微博推进完成账号实名制的公告。公告称在9月15号之前，微博要求所有用户，包括2011年之前注册的用户，在发微博和评论之前必须要先行完成实名验证。 它是实名验证了。 对的，实名验证了。 对， 这并不是实名的去发布你的文章，但不管怎么样，你在后台是要完成自己的实名验证的。 对，就是你发的言论最后可以找到你，对不对？ 验证方式呢，按照前台自愿后台实名的这样的原则，是完成手机号码的验证。也就是说，其实你如果在前台也愿意进行实名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社交网络上面可能还是更希望用一种比较虚拟的方式，这样会更加自在一些。 对，特别是微博嘛，现在微博是区别于朋友圈的一种存在，对不对？如果微博我还要用实名的话，我去哪儿就是发那么多牢骚，就吐那么多槽呢？对不对？朋友圈已经不行了呀， 朋友圈都是立 flag， 以及就是弄得特别特别正能量，然后给自己塑造一个完美形象的地方，对不对？ 对啊。 然后微博是用来 朋友圈的天使，微博的恶魔。 哎，你有没有小号啊？我后来发现有很多朋友是有小号的。 我没有。 就是他会说，哎，我想看一个人的动态，但是我不想用我的大号关注他，我就注册了一个小号，然后去关注，然后当黑粉。去发表一些自己的小小的想法。我看到了有新朋友来了哈，弹钢琴，他的钢琴画的是一个符号。张小胖家行云流水，然后开始自己这个自嗨了。请张小胖点击关注好不好？也谢谢你分享了主播，特别特别的开心。其实最近好像这个微信的一些相关的管理规定也是刷爆了朋友圈。在这个微博实名制之前，国家网信办呢连发了两个规定，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还有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也是针对互联网群组还有公众账号的乱象呢提出了微信群、微博群谁建群谁负责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则，要加强服务提供者对于发布内容的监测和管理。其实我觉得微信群的确是一个可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健康的更好的运营的一个田地吧。你不觉得微信群是一个 就感觉好像微信群很容易走着走着走偏了是吗？ 但是其实我有点小小的害怕。就有的时候在群里可能大家开个小玩笑啊什么的，有时候会想会不会监管到我。有没有这种小小担心？但是就是希望大家还是要守住就是自己的一些原则吧，因为我觉得信任大家其实都是有的，对吧？关于微博和微信的事情呢，只是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醒哈，9月15号之前要完成微博的实名验证了。 其实就这两天了，对吧？明天、后天、大后天，就大家要尽快的到后台去，要不然你就发不了微博， 是的， 然后 评论 不 了 了。 好吧，然后接下来呢？咱们其实昨天是教师节嘛，实际上有很多关于教师节的段子。然后是在教师节之后才开始慢慢的出现和发生的， 必须的， 对吧？然后咱们又是个早间节目，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教师节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段子呢？我看到朋友圈有个文章哈，叫做原来老师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早的段子手。 绝对是，我小时候的段子全部来自于我们老师。 所以说今天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年老师们最爱说的各种各样的话，好不好？回想起来简直是分分钟的哈，觉得如果所有的老师都用网络的话，都开始写段子的话，就简直会火爆全网。比如说有没有老师对你们说过，你们是我教过最差的一届学生。后来衍生出了一张漫画，用一个大奥特曼对着一个小奥特曼说，你们是带过最差的一批奥特曼。包括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下面做什么，等等等等，还有整层楼就你们班最吵。这都是老师给出的一些特别有趣的论断啊。 说实话，我觉得就是他真的知道你在下边做什么。 是的，我也觉得他是真的知道。 他只是懒得管你。我也是渐渐到了就是中学或高中的时候，就早上总是领早读。然后我就会用早读的时候稍微的扫一扫底下人在干嘛。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你在干嘛清清楚楚。 是的。 真的？ 真的吗？ 真的， 就除非是，看得这么清 楚吗？就除非是你拿那个书堆儿，比如说你堆在面前，然后你再干一个什么， 是是 什么别的事情，我不知道你具体是在玩游戏机还是在，比如说看手机。 嗯。 但是我能够清楚的知道，就那个时候你没有在听我说话。 嗯。然后我觉得关于这个老师能不能看到大家在做什么的，我觉得大家可能有非常非常多深刻的感受，而且老师为了看咱们在做什么真的是费尽心思，爬墙，然后当蜘蛛侠。还有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经历特别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次考试，然后班主任在上面监考，然后你知道他监考的时候吧，他假装睡着，就是他用手托着眼睛，然后开始假装睡着，然后等我一抬头发现他是这么在看大家。有必要就是做这么多戏吗？你能理解我的感觉吗？就是还要偷偷的就把手指扒开一个缝，然后眯着眼在看大家。 我跟你说，你们班主任太负责任了。以前高中的时候， 太负责任了。 我跟你说，以前高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就是他真的很不负责任，就很不想抓同学作弊什么的。 嗯。 然后呢，他本来就是朝着左边坐嘛。 嗯。 然后他看到左边有人在传纸条，他为了眼不见心不烦，他就把头转向了右边，把凳子，然后就整个朝向朝到右边来。然后他发现右边又有人在传纸条，他后来就把凳子面向了黑板，他整个监考就是面对着黑板做的， 背对着同学们，是不是？ 背对着同学， 那岂不是很爽？ 就 anyway 了。然后你知道我们有我们老师说有一次有一个同学监考，就是他监考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作弊，就是把那个答案纸贴在刘海上，他留了很厚的一个刘海，然后当时他就说看到这个同学正在做考卷的时候，永远是这样的眼神， 就是一直在翻白眼是吗？等会儿把答案贴在刘海上，他在刘，而且他要低着头，然后让那个刘海可以离得自己远一些。贴在刘海上，监考老师都不忍心拆穿。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同学，就是就只要老师只要一过来嘛，然后呢他就会把他所有作弊的这些纸条什么的全都塞在内裤里。 啊。速度这么快。 速度很快。 但是这个老师如果想整他以及想办他的话，其实没有办法啦。 对吧？ 就你塞在哪儿你也是能找到的，毕竟是有纸条的嘛。但是刘海上这个应该我会记一年以上。就是他的刘海得很密才行，你知道吗？ 但你不觉得就是作弊的事情就是都很好笑吗？就 非常好笑， 真的很好笑。 回头去看就觉得啼笑皆非 了。我有跟你说过那个智能手机的那个，对不对？ 我真 的有。君不见黄河之水，您收到一条短信。 A C B B C 是吗？可读短信，对不对？ 对， 太尴尬了，就老师都是特别特别的有趣，比如说体育老师有事没来，这届我们上数学课。这种话，还有睡觉的那位同学，请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包括看我干嘛？我脸上有题吗？看黑板。就是我觉得好像老师那个时候很严厉，包括他们一些口头禅啊。我上学的时候老师特别特别的有趣，你知道吗？他考试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咱们最后进行那个复盘，这个 A 选 A 的，选 A 的都是怎么想的， A 这个答案就应该抠掉扔了，然后就有那种特别调皮的同学拿那个小刀把 A 抠掉扔了，你知道吗？就有趣的老师会有有趣的表达方式，也会给我们的这个求学的时光，上学的年代留下特别特别多有趣的这种回忆的点。其实回想起来大多数老师真的都是对我们好的。 是，我就回忆起以前，就是真的老师特别特别好玩啊。比如说我们有一次有一个语文老师，他的普通话真的非常的不标准。然后呢他有一次就在念一个答案嘛，那个答案的意思是说到底是有四支步枪还是四支手枪。然后呢他就是这样念的，他说从这道题目呢，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有四支步枪还是四支手枪，还是四支步枪、四支手枪，还是四支步枪和四支手枪呢？ 好想教他一个绕口令啊，是不是啊？ 厉 害。门前有44棵狮子树，石狮子。 门前有44只石狮子，山后有44棵 紫色狮子树。 山前的44棵， 44个石狮子。 然后吃了山后的44棵紫色柿子树，山后的44棵紫色柿子树，射死了山前的44只石狮子。 你真的是用了一个特别费劲以及特别认真的状态表演了这段绕口令。 然后现在用出了一种母鸡的姿态弹自己的舌头是吧？嗯 OK、 嗯、好吧，然后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跟大家分享两句诗吧。因为之前呢我们想开启一个表白环节嘛，大家还记得吗？也希望大家有喜欢的人呢，想说的话呢，可以在早间这个时光，早间这个非常清静的时光跟山山和水水一起分享。所以说 南哄乐向逆， 乐向逆是吗？ 睡不着觉。 嗯然后呢开始慢慢的跟大家分享这个经典的爱情诗句哈。 好的， 100条关于描写爱情的诗句，今天先分享两条。嗯，每天两条。第一句话来自苏轼的《江城子》，小的时候其实都学过，十年生死两茫茫，请问直播间的朋友，下面六个字是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来着？ 十年之前，对，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嗯，他的翻译是什么呢？ 这首诗我，他这首词我有读哭过。 哦，你认真的吗？ 我认真的，因为他这首词真的写得非常悲凉。 对的， 嗯， 其实他虽然是表达爱情，但是他的确非常非常的悲凉，因为他是苏轼为了悼念妻子而写的一首词。 亡妻哦。 哦，对的，原配妻子而写的悼亡词。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意思，两人一生一死隔绝十年，相互思念却很茫然，无法相见，不想让自己去思念，自己却难以忘怀，不思量，自难忘。 珊珊老师，就6岁的水水小朋友有一个问题， 你说 我们不是开启的是表白环节吗？怎么一上来就人咒人家死了呢？ 爱情诗句吗？我说的是爱情诗句，我又没有说表白诗句。那接下来可以试一个。 你刚刚6岁的水水小朋友明明听见你刚刚告诉大家说我们开启的是一个表白的环节、 嗯、 你在第一句当中就十年生死两茫茫，是要咒人家就是有成人终不能在一起是吗？ 哎呦，真的真的，我只是想跟大家一个大家的这种词句开场嘛。嗯，我们感受一下中国古代诗词的魅力。 我觉得是这样的，珊珊其实是在用死亡这样一件事情去升华爱情整个的高度、 嗯、 从而用第一句诗给他以后整个的系列来定一个非常高尚而且具有一种艺术感的腔调、嗯、 这就是我想带给大家的一个经典爱情诗句100句的一个初衷、 嗯、 没有了，人家把苏轼这句话列为第一句嘛。 好， 那咱们表达一个、嗯相思的吧，听起来会开心很多。 哎呦，好，嗯， 怎么了呢？ 相思呢？来， 先问大家，这个红豆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象呢？ 是一个红色的豆，对不对？ 嗯，是的、嗯，跟绿豆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它是红色的，绿豆是绿色的。 因为在中国的古诗词当中，红豆经常被用来表达相思嘛，嗯、对不对？ 对。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王维的那首《红豆》，对不对？ 王维的吗？ 是不是王维的呀？ 就是你知道那首 是的，相思那个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嗯 啊， 那个 是王维的。 你知道那首诗就是它完美的概括了汉语当中的四种句型吗？ 嗯 嗯， 哪四种句型？ 红豆生南国。 嗯 嗯，然后陈述句，此物最相思。 嗯、 然后哎。哎，等一下，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哦？春来发几枝？ 哦， 然后问句，然后愿 君 多采撷，然后是 此物最相思， 对，是祈使句， 是的， 然后就此物最相思是感叹句， 嗯、好吧，然后呢，这个红豆的意象的确是给了大家很多关于相思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哈，入骨相思。这四个字是出现在了一句词里，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首先是给出了红豆这样一个印象。那入骨相思呢，既是指它这个其实骰子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骰子，然后是鲜红浑圆的一个红点，有红豆的感觉，又是指女子的一片入骨的相思之情。 就是我骰子就是这样甩出来，甩了3个1。 嗯，就是三个， 就是三个红豆很相思，对不对？ 对的。 6个1。 这样好不好？咱们这样，你想我吗？嗯，然后给你一个6。 3个1。 嗯。等我3个1开。 我有3个。 你没有3个。那好，那你再来3个1，你来。为什么经典爱情表白的诗句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早间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爱学习爱学英语爱进步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每天都在听珊珊说她昨天晚上背了单词，但是从来没有听过她背 abandon abortion 这个单词的 珊珊。abortion abolish abolish abandon 怎样啊？今天是有英语老师在，你很转吗？ 我想问一下 B 开头的单词你背了哪几个呀？ B 开头 aban 的话就是 A 开头的 就是 A 开头真的会特别容易想起来吗？ 那 B 开头的有哪些背过的呢？ 比如说有什么单词是 B 开头的呢？中文意思的。 你自己背的 中文意思的。 那我这样问你、 二开头的单词有什么？ Wrong 二、哦、你说 R 开头的单词、OK OK、Resistance Reasonable Reasons Right 这样很难想对不对？没有主题嘛。 OK， 那要告诉大家就是FM 这个单词就是 FM98.2， 然后 AM927 是收听我们的两个方式，对不对？ 是的。 那除了这两种收听方式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点击直播看到我和珊珊还有嘉宾在直播室里的样子，同时呢也要请大家点击关注。好啦，我们以上铺垫那么多，下面要请出的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来吧，我们把镜头先给嘉宾好不好？ Hello， 大家早上好，FM98.2 的各位听众，非常荣幸啊，有这个机会今天早上来跟大家做一些有关于英语的各种分享，所以呢也希望待会儿呢直播间里面的同学呢也能够多多跟我们互动。 是的，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啊，对，早上好。为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熊力时间小时微课的联合创始人，他其实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曾经是连锁的英文培训机构的老师，对吧？ 对。 然后他原创的旅游英语课程，还有口语定心丸，101个托福雅思口语话题训练课程，是累计培养了数万名的学员，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 哇， 是留学英国和法国近十年，是剑桥大学。这个应该是 CELTA 吗？ 对，是叫 CELTA。 CELTA 认证教师，英国名校学士，法国名校硕士。 哇，好厉害呀、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就上来拽一段英语，这样大家才知道他英语有多好，因为他是北京地铁的安检指定英文播音。 哇哦！ 我们来感受一下。 所以现在是要做一段 英文的脱口秀展 示，地铁的这个广播吗？ 对对对对对对。好，现在 就是那就 我已经背着炸药，然后我要进入 炸学校是吗？ 所以现在 你要干嘛？ 我要去炸学校呀！ 炸学校， 背着炸药他可能管不了，你知道吗？ 没有，我要去学校，不是去地铁。 好吧。 OK， 那么就简单的用英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OK，Hello，、okay. Good morning， audience of FM 98.2 My name is Lee. I'm very glad to be here to share some of my thoughts on starting a business and also teaching English with you guys. And I also look forward to you asking me questions about English studying. So hope you enjoy the session today. 哇哦， 厉害！就是大家好，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学习。 大家都听懂了吗？ 咱们应该好像可以变得洋气一点。 我们 以后双语播音吧。 双语播音的意思是 说，我来中文的，你来英文的， 英文对不对？ 对的。大家好。 Good morning，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台是叫什么来着？ 翻译了 对英文名 RBC 是吗？ 好像 是 吧？ 是不是？什么 Radio Broadcasting Beijing？ 是吗？ 微微一笑。 VV smile， 我在 你知道我在我的文件夹里那个地方我存的是一个 VV smile。 其实挺好的，因为这个微微一笑应该跟两位主持人的名字是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 会去？我叫珊珊嘛，他叫水水。 你叫水水 啊、 我们本来想取一个跟山水相关的。 但是后来被台领导否定了。 OK， 台领导说你们就弄得正经一点就行了，微微一笑，好不好？ 挺好的， 对，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新鲜的这种早间的节目的感觉，所以说今天请熊丽来呢，也是想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英语学习的技巧。 对， 包括其实发音，因为你们俩都是从英国回来的，最开始我们不妨聊一聊英文发音，还有美式发音的这个英音和美音的区别吧。 哇，上来就要聊区别吗？ 对啊。 那介绍一下英，可以怎样？ 就是区别，我觉得 丽丽老师六岁的水水小朋友，就是今天 就跟你学习了。那下面丽丽老师要教给我什么的？第一个知识是什么呢？ 英音跟美音的区别，其实很多，因为我在英语教学上大概也有累积起来有8年的时间了，然后很多同学对于这个话题都很感兴趣啊，因为大家在学习英文的时候，其实对于学生来讲，在一开始学的时候他是没有这个辨识能力的，就很多同学他会听到不同的这个英文的发音。那么现在我们其实知道的就是市面上的这种英语的学习材料，发音上来讲的话可能是英音和美音为主，那么美音还是更加受欢迎的，所以很多同学会问我关于英音美音的问题，不管是发音也好，还有这个用词也好。比如说我们在英国就会学到很多跟我们以前在课本上学到的美式英文的这些单词不一样的词， 对， 而且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有时候如果用的不对的话会闹出很多笑话。比如说两位主持人知道裤子怎么说？裤子这个单词 trousers 对，然后 还有呢，愣了吗？ 用裤子这个单词 裤子是，我觉得会用错的应该是 pants， 对 pants， 对，对，在英国读过书的呢都知道这个词，英式英文和美式英文里面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因为你在美国如果在商店里去跟这个导购说 I'm looking for some pants， 他们会给你看一些裤子，但是呢在英国 pants 的意思是内裤， 对，他就会领着你去内裤区。 对， 真的好尴尬呀，好害羞。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然后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就是这个是比较，就是如果不知道的话会闹出笑话的一个例子。 你在英国有闹过什么笑话吗？因为单词的事情。 我在英国，我想就他们经常会说 cheers， 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什么有这么多需要庆祝的事情， 对吧？老是干杯是吗？明明手里没有杯子，还 cheers。 然后后来其实 cheers 就是谢谢了，然后你说 cheers， 他说 cheers， 你说 cheers， 大家一起 cheers。 为啥我觉得熊丽没有认可你？ 有，我等他说完。对，这个我也非常非常认可，而且我很清楚的记得，因为我们学的在国内学的 cheers 就是干杯嘛， 对的。 然后碰杯的时候说一下 cheers， 然后我在英国的时候呢，我在的这个大学是一个小镇，然后我要从大学出去超市买东西的话都要坐公交，然后在公交上每次下车的时候就有英国人跟那个司机说 cheers。然后我当时就非常纳闷，我说为什么要跟司机说干杯？ 对不对？不知道，喝车不开酒，开酒不喝车吗？ 对对。然后后来的时候生活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其实 cheers 在英国的口语当中就是很多情况下都可以使用，就是谢谢的意思。 而且我跟你说，就英国人还喜欢用一个词叫 shame， 就是我刚到英国 的时候他们就会说 it's a shame， 就是经常就 everything's a shame。 然后我刚开始就觉得很严重，因为我有一次是迟到，然后还有一次是约好东西没有去，然后就这两次就是类似于有点放鸽子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他们说 it's a shame 的时候我就觉得好严重， 就会有一种道德上的指责的感觉。是， 但后来我觉得他们就 shame 就是口头禅了，他们就会说怎么可以这样，就怎么会这样，就只是说就 shame on you， 他们也不会说 shame on you， 他们我觉得 shame on you 是美国人更爱用一点的，英国人就爱用说 it's a shame， it's a shame， it's so shameful。 但是我觉得好像听起来还是非常的严重啊，但是 it's so shameful 听起来好像好一些，感觉好像就是好像跟神情以及描述会不会特指一个人有关系。 而且国内说 thank you 都会说 you're welcome， 然后其实我发现他们用的更多的是 don't worry。 对，或者 don't worry 或者 no worries。 对， 然后 no worries 谢谢 也 可以，不要担心， 对对对对，就 no worries 可以用来回答所有的，因为很多同学，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碰到外国人本来就很紧张，然后他们学的东西如果不熟悉的话，一碰到外国人可能说的东西都错了，并不是他们不知道，比如说很多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对，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这个不是有个笑话吗？说有个中国游客到美国去在那个开车，然后开车开到沟里边去了，然后警察到了之后就问了一句 How are you? 然后直接回了一句说 Fine, thank you, and you? 我想问一下，如果正常情况下以这个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人们，他们问 How are you? 然后你如果真的回 Fine, thank you, and you? 他们什么反应？就是 倒也对，倒也不是一个问题， 太客气了。 对对，就是其实他不是错的，但是呢，因为为什么这个会成为一个笑话呢？就是因为对，就是我们在学英文的时候，很多人方法都用错了。 嗯， 然后为什么这一句大家都知道？就像刚才两位主持人说这个记单词一样，只记得 A 前面的这几个，因为每次打开字典都是看前面的这几个嘛。 嗯， 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在学英文的时候呢，就是一些基本的这些 How are you？他们记得很熟，但是呢真的在运用上他没有放在实际的场景当中运用，所以形成一种条件反射。所以呢因为我们不一定要说我很好嘛，也可以说我不 OK， 但是绝大部分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日常的这个打招呼，所以问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但是你每次都这样回答的话就很机械了嘛。其实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回答，就是 I'm good, you?也可以，就是很多，而且在英国呢，打招呼的这个方式，也是我在一开始就是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会比较有点惊讶，就是我们在平常学习的过程当中问说你好是 How are you？ 但是在英国，第一次我听到我的这个同学跟我打招呼说 Are you alright？ 然后我当时也是。一愣，我说哎，怎么样，是我看起来脸上有东西吗，还是我看起来是精神不太好？然后其实 Are you alright 就是在英国也是一种打招呼的方式，就是就他的意思跟 How are you 是一样的。 You alright mate？ 英国人很喜欢在后面加一个 mate， 就像美式英语里面的这个 dude 这个单词，对，就是伙计或者哥们儿的意思，就是 Are you alright mate？ 就是 How are you？它其实意思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回答也可以回答 All right, I'm okay, how are you? 对，所以不一定非要很机械的这个回答。 我觉得其实好多问题大家如果想问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哈，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叫做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之后呢，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的节目了。然后你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发表的任何留言啊还有问题我都可以听到，如果你想问熊林老师什么问题的话呢，也欢迎随时我们进行互动了。那如果请问五岁的深深小朋友有一个问题，如果美国人或者英国人问我 How are you， 我可以回答说我不好吗？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你知道我在伦敦的时候， 我如果真的心情很淡，我就不可以回答我不好吗？ 所以我要 先让水水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我可以教你一个词，就是叫做就两个字叫做 not bad， 就 not bad 就是类似于说老娘今天不想告诉你我到底好或是不好，然后就是随你猜的。 其实我觉得 not bad 就是不好。 Not bad 可能是好，可能是不好，就是它是一个， 对，有道理， 就是还好啦，就是中文里面 的那个，就那么回事吧， 对， 这种感觉。 就 是 你如果不想特别就是明确的告诉别人的时候，你会说 not bad。你知道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很淘气，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英国人太喜欢回答 not bad 了，就问他 always not bad， 对， 然后我就问他说 good or bad， just you know good or bad。 你有必要这么较真吗？ 因为他看起来就很不好，然后他说 not bad 的时候，我就在想说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help， you know。然后他就会说 not bad 的时候，我就会就是关心一下，因为就稍微熟一点的朋友会这样了。 所以 not bad 它跟那个语气有关系。 对，而且这个其实跟英国的文化也有关系。因为我没有在美国生活过，不知道美国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其实英国呢，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民族啊，他们有很多东西，就是因为他们的历史也很久嘛。而且英国人呢，他其实是在社交这个方面，是比较。用英文的这个英国人会自己会这么形容自己，说他们自己有点 retard， 对，就是他们在社交这方面呢不太聪明，他不知道怎么去社交，所以很多情况下呢，他英国人会很 不会很直白的表明出自己的这个内心的想法。所以其实刚才水水说的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心情不好或者我状态不好的话，我回答说我不好，那就让别人很尴尬，那别人是要来安慰我吗？所以其实英国人是很怕给别人带来这种麻烦的，所以即使他自己不好的话，他也不会说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对感心情不太好，那么我们用英文说 I'm down 对吧，但是英文不会说，你问他他会说 I'm a bit down。 这个可能是在很亲密的朋友之间，真的是在聊两个人比较私下的这个话题的时候会，但是平常打招呼啊什么，他们不会就是非常轻易的说。 一般情况下什么 How are you 这就是打个招呼， 对， 怎么样啊， 对 然后这时候你如果说我不好， 对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别人就必须要去问说你为什么不好啊，要关心你，所以有时候对别人来说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所以英国人会比较怕给别人造成这种尴尬。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很有趣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之前在大学时代的时候有在英国的餐厅打工，然后在英国餐厅打工的时候呢，我们永远都要问客人嘛，说 How was the meal？ 你今天的这个比如说晚餐吃的怎么样？然后从来没有客人会说这个会 complain， 会抱怨说今天的晚餐不好，即使今天的晚餐非常非常的不好，可能也只是说It was all right。然后 就不能真诚一点提出自己的意见 吗？对，所以之前就是有我在网上有看到过，就是一个这样的帖子 Facebook 上面有，就是说英国人实际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什么，但是他实际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我看到过， 对不对？对，其实他说的是比如说it was good， 就是我们听起来说很好嘛，但是其实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呢，就是 it was okay， 就还行吧，然后他要说it was all right， 那么就是 it was bad， 对， 他们太客气了， 对， 他那个 文章九零后是聊礼仪的感觉一样。 他那文章还说到说，如果你在一个星巴克，然后有一个英国人跑过来问你说sorry sir， is this chair available？ 就说就 这个椅子可以坐吗？ 对， 他就指着你的就椅子上的你的包说sir， is this your bag？ 他就会说 is this your bag？ 这是你的包吗？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 before I'm killing you， like please just。Get it away， 在我杀了你之前是吗？你赶紧把这个东西挪开。 对， 其实大家也会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一个比较拥挤的咖啡厅里面，明明这个位置可能是有人坐的，但有人放了包包，我们可能也会过去说请问这个位置有人坐吗？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英国人和中国人很像，就他们想要用你的椅子的时候，他们通常可能不会讲椅子这个事情，他们就会就绕来绕去的，就是说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如果你不是很明白的人，你就会跟他说 Yeah, it's my bag。 对， 这是我的是吧？ 对， 谁关心的是不是你的包包啊？这可能是跟英国的某种文化有关系，就是他们的绅士文化可能会影响他们不直接说， 对 直接要求。 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也不是前一段时间了，应该有两三年了吧，有一个那个Downton Abbey 唐顿庄园不是特别受欢迎吗？讲的是就是英国的这个老式的这个贵族嘛。其实英国还是受这种绅士文化影响挺大的。但是话说回来，其实我觉得在中国我们的男生更加绅士一些，因为在英国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因为英国它西方的这个文化他们比较讲究自己的这个独立性，女生也是这个样子。那么在中国我们觉得应该要照顾女生嘛，比如说出去吃饭啊，或者说下雨了为女生撑个伞啊，或者有座位的话让女生坐呀等等。但是呢在英国呢可能首先一个是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不会期待一个男生这样做，对，然后呢有时候可能你认为是一个好的一个 gesture， 然后你出于好意，但是呢可能有些女生觉得我可以 冒犯了， 对，我可以照顾我自己，就是不需要你这个样子。 所以在英国想泡妞的话，不要拿出在中国的那一套路是吗？ 对， 比如说帮她撑伞，帮她拿包包，然后 当然这些其实还是很多女生会 appreciate， 她会比较如果有男生这个样子的话就觉得很好。但是 那觉得熊老师就是在英国泡妞到底应该怎么泡呢？ 这个课题好大呀！ 然后薛老师讲了三个小时，我跟你说， 对，其实 我的经验， 对，其实水水应该也知道啊，就是在英国其实泡吧就直接去酒吧就 OK 了，然后英国的这个 酒文化也是特别久，然后他们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水水在大学的时候是应该也经常出去玩对吧？ 对。 然后因为在英国，我刚才水水是在哪？ 抗议了呢？ 怎么就引到了这样的一个没有 经常出去玩，然后 正向的一个 是，这个是他们的文化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学语言嘛，其实我在平常跟同学的就我的学生的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学英文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在学他的语言本身，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想要去比较流利的用英语来表达自己，跟外国人沟通的话，也要对他们的文化有一些了解。像这个pop culture 就是英国酒吧的这个文化，是英国的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我刚去的时候也是一个可能大家认为是乖乖孩，就是不会去出去喝酒啊，但是其实在国外的英国的是个 pub, 让他知道中国人喝酒的价值，赐你一醉。 对，但他其实喝酒的这个方式也不一样。其实在英国他的那个 pub 这个酒吧呀，很就是比如在伦敦你肯定每走五分钟就会看到一家，而且再小的一个村庄他都会有一家酒吧。然后这个酒吧呢，其实不是说纯喝酒的地方，其实它相当于是一个社区中心，community center, 就是他们有什么活动啊，或者就是这个社区里面有什么要讨论的事情，可能都会在这个酒吧这个地方来举行。所以这个是他们文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并不是说只是提到酒吧就是去喝酒的地方而已。 那他们的酒文化是什么样子的呀？就是他们的酒文化和你看中国的酒文化 三个字，我跟你说， 对不对？什么？ 酒量差。 真的吗？怪不得你选择了去英国留学。 我跟你说，就是我的酒量已经差到惊人了。就是在国内，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说他的酒量比我差，那就证明只有一个可能，他酒精过敏。就是我已经算是那种酒量已经差到完全不行的。 其实我到现在， 然后你知道我在英国，我有很明显的感觉到和他们是 the same pace, 就是同样的节奏感。 对，其实 我完全不用半场，你知道吗？全场都可以，因为大家就是拿着一杯啤酒，一瓶啤酒，可以晃3到4个小时。 其实我觉得是水的可能自己的朋友也不太爱喝酒吧。但是这个其实也是说到一点，就是喝酒文化的不同。刚才珊珊也提到了嘛，对，就是说文化有跟我们中国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一个不同，我认为啊，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每次去酒局，在中国如果我跟中国的朋友一起去酒局的话，大家就是速战速决就是吃饭的时候对，然后就喝很多，然后比如可能吃一个晚饭2个小时的时间就已经好，我们就喝好了结束了，然后今天晚上的这个聚会就结束了。但是在英国呢不是这个样子，在英国他们喝酒呢都是持续性的，可能不会像我们在国内喝酒一样一下一上来就喝很多，他可能是一开始比如出去玩那么提前就喝一点点，然后跟朋友一起玩玩游戏然后就是节奏会比较慢一些。 知道了，他们是不是 drink all the time, 就是一直在喝， 对， 是吧？ 对， 哪怕早上起来我想喝两口他就喝两口。 对， 不像中国人很多时候喝酒是一场硬仗你知道吗？ 早上喝也是 卯足了劲儿，然后说晚上我有一个大酒局这种感觉。 对， 那我想问一下，在今天节目这个就前半个时段的最后一个问题我先干为敬，您随意用英文怎么说？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些我经常说的话用英文怎么表达。 对，其实是 就没有这个话， 对， 就没有这个话， 对， 没有什么叫做我先干为敬。 对 他们来说 ，equality 是很重要的。就比如说，而且就是我自己自辩是很重要的。就比如说，你现在如果是你说你先干为敬，那你就先干为敬，你不要告诉我。如果你告诉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希望我也喝完 对呀， 对。 他其实在跟就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喝酒的时候怎么挑衅他 吧。对，其实这个都是双方面的呀。其实在中国为什么何必我就是也不一定不能这样说，但是呢其实刚才珊珊说的就水水说的就是也是一个文化的差异。那么在中国我们觉得跟别人敬酒是对别人的一种礼貌。可能因为我就没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我跟我的爸爸的这些朋友叔叔阿姨们吃饭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喝一点啤酒，我就会自己一个闷头在那儿喝然后我爸爸就会教训我说你这样非常不礼貌，你怎么可以不去敬一下叔叔阿姨们呢 对、啊、 就是对，所以他去这个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东西。其实因为在英国他没有这样的文化，他不会觉得我们喝酒是一件自己的事情不会有人跑来敬你而且 碰杯只是说大家哦一起来碰一下、意思一下，但是不会就是说哦我敬你一杯，就是不是说你该 动酒吗？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词可以叫珊珊，就比如说我已经有点微醺，或者是我已经有点就是已经快不行了，或者说我醉了， 这个我用不到、 一般都是两种状态是吗？清醒 不是，但一般我抱着好学的心态，爱之求真的心态。 你要问老师啊，就是我们五岁的小朋友和六岁的小朋友 怎么讲？ 微醺就是 tipsy 这个词、I'm a bit tipsy。 嗯， 对， 好用不到。不要， 但是也有很多 决战到天亮。 而且这个又是一个另外一个文化的差异。比如说我们、因为其实，在英语的这个文化里面，就是它会。这个跟我们学习语言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他们的思维逻辑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受到孔子影响很大，儒家的这个文化嘛、所以我们会比较委婉。就我们中国人在表达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不会，比如说在追女孩的时候也不会那么直接。但是大家看，经常看英剧、美剧啊这些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剧里边的男女主角可能就非常大声的会去表达自己的爱嘛，对不对？会说 I love you， 我爱你。但是这个可能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听起来就有点肉麻，可能更多的是用你的行动来证明、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点区别。那么我们在喝酒也好，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事情的时候也好，其实他会比较直白地表达他自己的这个状态或者想法啊。比如说喝酒他醉了，他可能就说 I'm hammered， 比如说 I'm very drunk， 我现在已经很醉了。你知道可能在我们中国，比如说跟朋友一起出去喝酒，哎，既然来我行，没事儿，对吧？对，所以可能就是 谁都不要走，决战到天亮。 对，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OK， 那一首干杯先送给大家，好不好？ 好嘞。 然后我们一会儿回来再继续英语的话题，感觉好像是喝酒的话题。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如果说要我选出代表青春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脸。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来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谈条件，当回忆冲破靠近，冲突虽要在我眼前。我和你留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坤，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Good morning, welcome back. 行了，哎呦，这你洋气的，我的妈呀！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早间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刚刚被水水的那一声 Good morning 有吓到的珊珊，有必要吗？ 大家好，我是今天早上迎来了一个英语达人，然后很想向他讨教一下，怎么样去提高语言。然后怎么样去坚持学习一门文化的水水。 嗯，来熊丽，同样的句式造句， 是要翻译一下吗？ 不用了， 自己造句。 对，跟大家打个招呼。 是用英文吗？还是 没有？ 大家好，我是尖角吃微课的联合创始人丽，熊丽。然后呢，非常高兴的今天早上有这个机会来跟参加两位主持人的这个直播。然后大家对于英语学习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在直播间里面跟我们互动，然后我会尽量都去帮大家解答英文上的一些疑惑。 OK， 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分别是您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 是的，记得大家在看的时候呢，千万要点击关注哈。有的时候呢，我们网络可能会出现点小小的问题，如果你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发现，哎，好像主持人这个不是特别的流畅的时候呢，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再试一试。 对， 千山万水总是情，我们总有一个地方能看到我们能行。 所有主播，我跟你说，所有主播打主播，所有主播打的磕吧，然后所有主播的语言的不流畅都是网络的问题。 刚才那个主播打也是，对不对？ 主播打的磕不。OK， 那其实我们知道丽现在是尖角吃微课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应该你们应该算是一个平台，对不对？ 对对， 是这样的一个联合创始人。所以说尖角吃微课这个名字是怎么起出来的呢？ 尖角吃听起来特别的可爱，是不是？ 有 很可爱，是不是很可爱？ 就坚持中间加个小字。 对 对 对， 对，因为其实学习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坚持这个理念嘛。但是呢，很多人其实对于英语学习这件事情，我们包括水水在英国留学，然后包括珊珊可能自己也有在学英文，其实真正要学好英文的话，它是一件长线的事情，就是你必须去做这件事情，你需要持续的去努力。但是呢，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坚持这两个字，就觉得它是一件很漫长的事情。但是呢，其实我们在平常学习的过程当中，不要把它想的是一件有一个尽头，或者说我要花多长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就可以把它做好。但平常点点滴滴这样去积累，可能你不知不觉就已经进步了。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呢，就已经你的英文能力就有了很大的这个提高。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当初我们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取坚小持，就一点点的这个小坚持，最后呢来完成我们的大改变。 你知道他是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是发起了那个单词打卡的。 OK。 然后我跟熊丽聊的时候，我说我已经连续打卡500多天了。 哇，真的很棒。 但是我觉得好像跟你们有区别在于，你知道我就是我们是没有什么任何系统性的嘛，只是一种自我坚持、自我激励，或者是自我心理满足和心理安慰。 对。 而且我大多数500多天打卡，可能有100多天都是在 Timpussy 的这个状态下完成学习的。那时候就可能只记到 abortion， 你知道吗？单词印象太深刻了。就你们的这个打卡，或者是怎么样去督促大家坚持的学习？有没有一些系统性的方法，然后是你们自己独创的，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可以鼓励大家真的切实学到东西的这样的方法？ 对，其实很多人坚持不下来呢，有很多原因啊，当然也有自身的这个原因，而且呢，有时候，但是有一些呢是缺乏这个外部环境的这个鼓励。我们最初在做这个的时候呢，其实打卡只是一个概念，打卡它其实也是外界的一个鼓励大家去坚持完成这件事情，现在也很流行，就是21天打卡。那么在我们在做第一期 每日精读的时候，一开始还没有坚小池这个品牌，然后一开始最品牌的前身是一个课程，每日精读的这个课程，然后每日精读的这个课程呢是由我们的主创始人 Lawrence 他主讲的，然后也是在微信群内每日发送课程，然后大家去进行打卡。 嗯， 然后当时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且呢群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同学也是每天在跟小伙伴们学习同样的内容，大家可以看到别人发送的这个打卡的内容就会受到很大的激励。然后呢我们为了更加的去鼓励学生，当然这个打卡完成了之后，我觉得最大的这个鼓励是你自己的这个成就感，你自己觉得哎，你连续打卡了这么多天，包括珊珊现在打卡了500多天，说出来的时候也很自豪，对不对？ 我有被吓到，你知道吗？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就希望大家不要被这些数字吓到。 对， 因为我就是好像不久以前我刚刚发了一条炫耀的朋友圈，我连续打卡365天，然后我还配了个文365个祝福送给你啊，这种。但是就一转眼就500多天了。 对， 你会觉得好吓人啊，就时间好像100多天说过去就过去了。 对， 所以说大家或许就从这每天拿出一点点小小的时间来坚持试试看。 对， 你会发现哎，好像变成21天了，然后21天不是养成一个习惯吗？ 对， 就是说然后变成50天了，然后100天了，然后你就停不下来。 对对 对，所以我听说珊珊就是在坚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还挺惊喜的。然后没有想到他，没有想到他真的就坚持下来了。但是其实我是最想问的一个问题是说，比如说你们坚持500天，然后这500天都在背单词，然后最后我是想问这些单词都转化到哪里去了？因为其实在我看来， 包深了。 因为在我看来，其实英语最重要的是使用，对不对？ 对。 你不觉得我最近蹦单词蹦的比较多吗？ 对。 其实你前阵就有问过我说，是为什么开始就突然会蹦很多单词？ 对， 我觉得好像就是跟这个有关系，你养成的习惯，它是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你看，像我是无章法的学习，然后其实我看了他们平台之后，我有点想去直接就用他们的平台，我觉得可能会更加有系统、有效率。就既然时间都已经花了，还不如认真的学。 对， 我当时是随意的，就随机的开启了这个习惯，然后发现其实也不费劲，每天可能10几20分钟。那请问在尖小池微课学习的话，每天需要花多久时间啊？ 其实这个得看每个学生他自己的这个水平和他自己学习的这个效率。有些可能有些同学他的学习效率会比较高一些，那么他花的这个时间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短一些。但是有些同学可能他学习的速度稍微慢一些，那么花的时间就要长一些。所以得看个人。但是刚才珊珊说的这一点呢，其实我也想给你一个学英语的小建议，就是因为我之前的时候在跟学生们做互动啊，上课啊，很经常会说到学生们关于学英语的各种各样的疑虑嘛，然后记单词就是很多人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很多人在学英文的时候好像就把它跟记单词这件事情连接在一起了，觉得学英语就是记单词，但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就像珊珊刚才说，我记了很多单词，然后我平常在说的时候就会偶尔蹦一两个，但是这些单词刚才珊珊就问我们是不是在实际的这个英语的表达当中去把它们使用到了呢？其实不一定，对不对？ 你知道好像我们说的教育就是，好，我开始学英语了，第一步别管你要考什么，先背单词， 对， 把这本书背完。 对， 那到底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思路和方式呢？ 其实得看不同的这个学习的群体，比如说我们的学生当中有很多也是在准备备考的4、6级也好，或者托福雅思也好，那么对于这部分学生的话，其实他是有一定的这个英语基础的，那么他要去攻克这个考试，那么面对这个现实的问题嘛，我们做阅读，那么很多单词如果我们不认识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理解它，那么就没有办法去拿一个高分。那么对于这部分同学来说，学单词也是必要的。那么对于所有的学英文的同学来说，其实记单词都是有必要的，但是方法不一定对。我们去单个的这个记这个单词，我是非常不建议用这种方法的，因为你这些单词你记了之后你也不知道怎么用，而且很多单词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记的这个翻译跟它实际的这个上下文是不搭的，很多单词有很多重不同的意思，它在不同的上下文里面就有不同的意思，所以呢大家在记单词的时候，我专门写过一篇就是关于如何记单词的这个推文，因为太多的同学在问了，这也给大家一些意见和方法，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大家在记单词的时候一定要去通过这个上下文。比如说我们平常其实现在接触的这个学习材料很多，包括学阅读也好，或者每天听这个听力也好，甚至去跟别人用口语交流，偶尔也会听到自己不懂的这个单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把它记下来，然后记下来之后呢，去因为这个词我们在上下文里面就知道它是在这儿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在记忆的时候就会去联想到啊，它在这个句子当中是这个意思，然后它是这么用的，所以我们在下一次用到这个单词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熟悉，不像我们单独的去记一个单词，然后经常会出现这种尴尬，很多同学记了很多单词，纯记这个翻译，然后碰到一个外国人的时候，他觉得是这个意思，然后别人听不懂。别人不懂他在说什么，因为可能因为这个词他记得是中文的翻译，但这个翻译呢他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可能是说不通的，对不对？所以就是所以大家在记这个英文的时候，学习英文的时候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去通过上下文来记，这样来积累这个单词，而不是单独的去记这个词汇的这个本啊。 对，你知道其实我还是有点小小的偷懒和讨巧，我更多的享受的是一种就是在玩或者是在背单词的一种小乐趣。 对， 但是其实像那样背单词的软件它有很多延伸的功能，实际上它是会有例句的，就首先那个例句它会有一个例子的例句，有的时候我不太了解这个单词什么意思，我会点开例句看一看，然后它有那个语音嘛，但是实际上你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网络的话，你点进去看它有那个一个情景对话，就是一个小 video， 两个人对话，然后把这个单词用到里面，就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是可以真正做到一些情景化的学习的，我只是懒而已，你知道吗？但是今天小智备课是怎么做呢？比如说你们现在刚开始的时候是鼓励大家互相打卡，然后互相督促的，对吧？ 对。 然后你们背单词或者是需要大家学习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内容？是用情景化的方式去学习英文吗？ 对，其实英文它是一个综合能力。其实我们很多同学在学英文的时候，把有很多同学也会问这样的问题嘛，老师我听力很差，老师我口语很差，其实 我口语很差，老师。 对，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问题。 对。 我身边就有一个山东的这个老师，但是他非常棒，所以、对，所以 个人问题是 不是不是，就是得看大家学习的方法，然后平常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学习。其实我觉得首先对英语学习这件事情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因为在应试的这个环境下长大，所以很多很多的这个同学都有这样的习惯，觉得啊学英文就是为了考试嘛，所以我要记单词。但是呢，其实英文它说到底就是一个技能。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能够用英文去跟别人比较顺畅的去沟通，对不对？其实现在而且英文它也是，我觉得现在都不是说重要不重要，现在变得很普遍了。好像不会英文的话就变得是一件很不方便的事情，就是现在大家很多同学会出去旅游啊，然后出国的时候如果没有英文，不管是去哪些国家其实如果会英文的话就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大的便利，如果不会的话就会发现很麻烦。其实呢就是大家在学习上面要把英文这件事情当做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技能，所以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跟别人沟通交流，而不是为了说记一些单词而去记这个单词。所以呢在尖角池微课，我们的课程是比较综合性全面的，是真正的去帮助大家去提高整体的这个英文的能力的。因为现在呢其实网络上各种各样的课程都很多，材料也很多，但是呢这些材料都不系统。然后在我们尖角池微课，我们有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我们完整的这个四个方面技能的课程，而且每个课程里面呢就已经搭载了这个练习的过程。所以我们比如说在学精读的时候就会在课程里面有这个单词的练习，然后在我们口语里面比如说学到一个口语表达的时候，在我们课程里面就有跟读的这个练习，然后我们有专门的发音课，然后这个发音课呢我们的助教老师要求我们的学生每个句子要读1000遍，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你才能够真正的说去掌握，真正的去提高。 每个句子要读1000遍吗？ 这个是 我觉得我会生气。 问题怎么数？ 对对， 谁来数1000遍？ 但这个其实 是一个虚数是吗？ 对，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就是老师他说这个不是说真的你要去数读1000遍，而是说你真的要反复的练习。我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记得，对，大家都记得哦，问到 how are you， 我们条件反射式的就会说 fine thank you and you。对不对？因为这个我们实在已经听过太多遍，说过太多遍了，每次一想到英文就会想到这一句，所以 它是一种条件反射。其实我们真正这个就是所谓的熟练，所以很多情况下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想你说什么的，就是你比已经说想你要说的这个内容，想要表达你脑子里的这些内容已经占了你的这个大脑的很大的这个空间了，然后你还要想语法，还要想这个用词，然后这儿应该用什么时态等等，那么这些时间是很少的。所以呢，大家在平常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够把一个句子练得非常熟的话，其实我们在特定的一个场景下不用去想它的语法结构，就能够自然而然把它表达出来了。 他刚才说好好学英文，其实我想到了一个咱们经常探讨的问题，就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可能再过几年，可以做到很好的同步传译这样的软件。 对， 那到底为啥还要学英语呢？ 对，其实我不知道，先生学语有试过这种类似的软件吗？ 我有试过一个软件，它跟它不是同步的， 对， 就是立刻帮你翻译，基本上还可以，就那种日常的对话还是比较准确的。然后我就开始跟他玩唐诗，就他唐诗可能还不太行。 对对，就像碰到这样的情况，因为人是活的嘛，其实语言也是活的。我们在比如说沟通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之后，当然是没有问题。比如说你出国旅游，确实可能很简单的，哎，车站在哪里，或者我在哪里买票啊，这些它有一个频率嘛，像这些很基本的表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语言它其实很活的，我们想真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碰到一个比如老外，然后我们要去跟他交朋友，那么可能聊的这个话题就很不确定，他可能会问你一些关于某事的一些看法呀、意见呀，那你不可能去靠机器来帮你去解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机器它能够帮我们完成的只是一个部分，非常基础的这个部分。 机器可以不帮我解释，但可以帮我翻译呀、 对，但是它的翻译不一定 想啊， 对， 对， 不一定准确。而且很多情况下，其实很多东西，其实语言它本身的，我刚才说过了嘛，语言它本身的这个内容是可以翻译，我们去学习也不难的。但是很多情况下，它很多东西是比较影像的，就是隐性的这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会带表情，而且有时候我们说话的时候会有这个语气不同，那么这个语气的不同可能同一句话它的意思就完全不同，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是机器无法代替的。 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可能我和丽也有同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其实我挺反对就是国内就是单纯把英语就是作为一门技能或者是作为一个工具来看待的。因为基本上对于所有学英文的人来说，你都会觉得就是如果你的英文越来越好，然后你的阅读越来越好，然后你的写作越来越好的时候，其实你是掌握了某种就是新的思维方法，就是这种思维方法是有的时候会让你感觉到那种中文所不能感觉到的一种美，你知道，就英文的那种简单，然后那种逻辑，然后一点一点的给你理清楚的那种感觉，是中文真的没有的。 对， 而且就是如果你在英语的国家，然后你用英语和他去交流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看待事物的方法也不一样。 对对，其实学英语或者学其他的任何语言，它其实是拓展的你的世界观，你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而且你在学这个语言的过程当中，你就培养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像刚才水水说的就是一个例子嘛，我们在学英文的时候，很多情况因为我们不可能单独的去脱离这个文化去学这个语言，那么它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学习到了外国人他的思维方式，他在表达的时候是怎么表达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有一些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啊，在说话的时候偶尔会蹦一个这个单词，或者在一些外企里边他会蹦一个这个英文的单词， 蹦太多， 对，蹦，对。但是这个当然有个度啊，但是其实我想为这些人评一下反，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说 presentation 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把它翻译成演讲，但是 presentation 这个词在英文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意思。 对 对，就是可能老师在讲课，它也是一个 presentation。对，但是比如说他在一个公司里边做一个这个报告，也是一个 presentation。但是这个词的话，我们在比如说在公司里边，可能就哦，我今天下午要做个 presentation。很多人会这么说嘛。其实它是一个，它因为这个词表达非常的准确。 所以就像我们跟在中国也是一样，有些词我是没有办法翻译的。 比如说 package， 我一直不知道 package 应该怎么翻。就比如说 包裹吗？ 它就是一个整体。就比如说你这一项加这一项加这一项， 你说这一个组合， 对，一个组合，对。 但是它又不是那个就完全是组合，它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它形成的，比如说它包在一起啊之类的。 对， 然后还有比如说，其实我觉得在。就是我们平时讲话的时候，哎，在英国我想一想 ，alternative， 对 ，alternative， 我真的是不知道 交替的， 哇，但是记得很棒，对， 但是其实我在留学的经历当中，就是 alternative 它不是交替的意思， 对 ，alternative 在我理解，在英语世界里面，它是一种你选择了 A， 那 A 以外其他的所有的一切形成的叫做 alternative。就它其实实际上是除了这个之外的其他 对选项，就是 因为我第一次在 King's Cross， 就是在那个国王十字那个地铁站，然后那个火车站，他就会说就是他的 line 几，然后他说 take this one or alternative， 就说你要么就是选择乘坐这一辆。或者其他的，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就了解到原来 alternative 这个词是这种意思，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选择。 而且他还特别准确的反映了就外国人的那种二元对立观，就是要么就是这个，要么就是这个，它一定是对立开来的。 对，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说，哎，原来 alternative 是这个意思。 对，其实刚才学姐说的也是一个。跟我刚才说的记单词的这个是比较契合的，就是我们，你像珊珊记的这个单词是 交替的， 对，交替的这 个 意思，它 是 个形容词， 对，就是阴天和晴天，阴天晴天晴天交替的一张就是天气预报表。 对，那么它也有这个意思，当然也有这个意思，作为形容词讲的时候是交替的，但是呢，刚才我们在讨论的这个词的意思，它其实作为 alternative 第三个 A 打头的，这个它其实是一个形容，它是一个名词，它是作为选项来讲的，你有其他的选项吗？do you have any other alternatives？ 对，它其实在这儿可以把它作为 choice 或者 option，这个意思来讲的。 明白了，就是 take 就是 A 那个线路，或者是其他的选择， 对 对 对， 对吧？ 对。 然后你知道关于刚才熊林说的这个外企的人会不会蹦单词这件事情，然后我看到一篇文章特别逗，就是这个蹦单词到底讨不讨厌？比如说我明天有一个东西要交，明天是 deadline，如果你说我明天有个 deadline， 好像可以接受；如果你说我 tomorrow。有一个 对， 很讨人厌，知道吗？就是 tomorrow 这种词就不要用这个单词了。好吧，但是我觉得刚才你们俩完全说服了我，就是哪怕是科技在发达，人工智能在发达，我们也要去学习，抱这种欣赏美、欣赏别的国家的文化的态度去学习一种语言。就看刚才咱们其实聊过一句话。如果你用别人的母语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可能获得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收获。 对， 的确，英语好像刚才在你看来是一种比较美的语言。 但我觉得现在英国人或者美国人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吧？他们其实实际上是把一个人会说英语当做了理所当然，他就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说英语。其实我反而是觉得按照这样的思路，应该去学一下法语和德语。因为如果你真的在法国会说法语，在德国会说德语的话，然后你又长着一张亚洲面孔，他们真的会很喜欢。 好吧，让我们回顾起昨天的一条新闻：英国前首相说。不要再学法语和德语吧，就学中文吧，是不是？ 对。 但是我想说，刚才水水说了，说他觉得英文是一种很美的语言。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把它当一种技能，忽略了这种语言的美。我在今天小时微课的这个公众账号上看到了一首诗。 对。 我昨天有发到咱们仨的那个群里。 对。 是英文朗读者初秋之歌。现在也是北京的初秋，我特别特别想听听熊丽用标准的英音把这首诗送给大家，好不好？ 好的， 初秋之歌， 我来找一下 啊。好的，就在咱们仨的群里，我昨天看到之后，第一时间就发给大家了。但是我当时没有告诉他，我是想今天听，所以我没有给他准备的时间。 对，真的没有给我准备的时间。而且这个是由我们的一个学生投稿朗读的，也是对我们的学生也是读得非常非常好。 我可以先给大家看看中文哈，中文其实就非常非常的美。看这个秋天在气味中到来，一切还像是夏天，颜色完全没改变，空气在绿色和白色上清澈的生长。树荫变得沉淀，田野丰满，花儿处处开放，等等等等，就是表现了一个初秋的那种美好的感觉。那请问熊丽同学，可不可以用你的美丽的嗓音，用北京地铁安检专用英文播报员的感觉，把这首初秋之歌送给九八二的听众和观众呢？ 好，没有问题。这个诗有点长，我读前半部分的吧。 好的，开心。 OK， 初秋之歌 ，Song at the Beginning of Autumn by Elizabeth Jennings。Now watch this autumn that arrives in smells. All looks like summer still. Colors are quite unchanged. The air on green and white serenity thrives. Heavy the trees with growth and full the fields. Flowers flourish everywhere. Proust, who collects time within a child's cake, would understand the ambiguity of this. Summer still raging while a thin column of smoke stirs from the land. OK, 还是有点不熟悉啊。 他太坏了，你知道 吗？对， 就完全不让他准备。 对，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诗。 我吗？ 嗯，要不要挑战一下？ 往下吗？ 可以往下，或者是把刚才那段再 接着我的读吧。 可以往下读。 而且他这个是有一点，因为有那个中文和英文隔着，所以呢。 Proving that autumn gropes for us, but every season is a kind of rich nostalgia.We give names, autumn and summer, winter, spring, as though to unfasten from the mind our moods and give them outward forms. We want the certain, solid thing, and I am carried back against. We will go to the childhood where autumn is bonfires, marbles, smoke. I lean against my window fenced.From evocations in the air. When I said autumn broke. 我欣赏。 我觉得深深应该就是故意让我们两个出丑的。 没有啊，这样好不好？最后还是用，比如说用英文送大家一句话吧，告诉大家应该怎么样去坚持，比如坚持学习英文才能是最好的一个学习英文的态度。我希望又是熊林用简短的英文告诉大家这样一个结尾，好不好 ？Okay, I think, as I said in the program earlier, learning English is a long-term business. Okay, but you don't have to.Consider it as a burden. So, if you do it little by little, I think one day you will realize that you have already made a huge progress. So, what I want to say to you guys is to start now and spend a little time every day and persist to learning English, and one day you will find that.You can already speak very good, and if you continue, and then before you realize it, and you were fluent, okay? 好，现在朋友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自己基础频道了？ 感觉外语频道。 好像熊林就是想。